攻读《格林多后书》第九章。其实，关于供应圣徒之事，我给你们写信原是多余的，因为我知道你们甘心情愿做。对这事，我曾向马其顿人夸耀过你们，说阿哈亚从去年就预备好了，并且你们的热心曾激励了很多的人。不过，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，好使我们在这方面所夸耀于你们的，不至于落空，好叫你们正如我所说过的，准备好了，免得万一马其顿人与我同去，见你们没有准备好，使我们在这件事上受到羞辱。那更不用说你们了。所以我认为必须请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，把你们从前所应许的大量捐助先准备好，齐备的好像是出于大方，而不是出于小气。再一说，小量播种的也是小量收获，大量播种的也要大量收获。每人照心中所酌量的捐助，不要心痛，也不要勉强，因为天主爱乐捐的人。天主能丰厚地赐予你们各种恩惠，使你们在一切事上常十分充足，能多多行各种善事。正如经上记载说，他博施济贫，他的仁义永世长存。那供给播种者种子，而又供给食粮做吃食的，必要供给和增多你们的种子，且使你们仁义的出产增加，叫你们事事富足，以致十分慷慨，致使人因此借着我们而产生出感谢天主的心情。因为办这种供应的事，不但补助了圣徒的贫乏，而还可叫许多人多多感谢天主。借着这次供应的证明，他们必要因你们而明认和服从基督的福音，和你们对他们以及众人的慷慨捐助而光荣天主。同时，他们也必因天主在你们身上所赐的洪恩而为你们祈祷，而向往你们。感谢天主为他莫可名言的恩赐。